攻读地貌德后书第三章。你应知道，在末日困难的时期必要来临，因为那时人只爱自己，爱钱，金花，骄傲，谩骂，不孝顺父母，忘恩负义，不虔敬，无慈爱，难和解，善诽谤，无节制，无人心，不乐善，背信，鲁莽，自大，爱快乐胜过爱天主。他们虽有虔敬的外貌，却背弃了虔敬的实质。这等人你务要躲避，因为他们中有的潜入人家中，猎取那些满身罪恶及被各种邪欲吸引的妇女。这些妇女虽时常学习，但总达不到明白真理的地步。就如从前雅乃斯和杨布勒反抗梅瑟，照样这等人也反抗了真理。他们的心术败坏了，在性格上是不可靠的，但他们不能再有所成就，因为他们的愚昧将要暴露在众人前，如同那两个人一样。至于你，你却追随了我的教训，我度日的态度、志向、信心、坚韧、爱心、容忍，我受的迫害和苦难，即我在安提约基亚、伊克尼永、吕斯特拉所遭遇的事。那时我受了何等的迫害，主却从这一切迫害中救出了我。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，都必要遭受迫害。但是恶人和行诈术的人却越来越坏，他们迷惑人，也必受人迷惑。然而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，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。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，获得得救的智慧。凡受天主莫干所写的圣经，为教训，为督责，为矫正，为教导人学正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好使天主的人成全，适于行各种善功。